所有人都傻眼了。擂台赛加试最终只赢了一个人头分，就已经和很多人的预期不符了。而现在团队赛呢，居然是星星战队一直占据主动，一路占优，而加试被动的疲于奔命。只看场面，到底谁是豪门，谁是草根？虽然有很多观众是期望星星获胜来给大家惊喜的，但是真打出这样的局面，他们心下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毕竟是符合他们的期待，当然可以点燃他们的兴奋。现场并不只是加试粉丝的天下，这可不是加试战队的主场。只不过这些希望星星获胜的说不上是星星的粉丝，他们真正热爱的只是这出人意料的冷门，所以他们不会像田七那样真正支持星星的人一样不顾一切的给星星加油呐喊。因为星星确实不被看好，这样用力的加油实在太容易遭遇打脸了，萎靡们当然不愿意。但是此时星星居然在团队赛中占据如此优势，这些期待冷门的玩家观众心底也终于开始骚动了。有一些个热血的已经开始发出呐喊了，其他人在这些人的带动下渐渐也不再埋藏内心的期待，开始大声为星星加油。反倒是加试粉丝因为加试战队的被动，一时间都有些懵了。他们的加油本都是准备锦上添花的，这样被动的局面下雪中送炭，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于是刹那间，场馆内忽然响起的为星星加油的声音一下子竟然压过了加试粉丝的声音。加试粉丝们愣着神儿，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连忙也没命地开始为加试加油。粉丝的加油在运动场上时常会成为比赛选手的催化剂，但荣耀是个例外，因为参赛选手在全封闭的比赛席中，他们是听不到现场这些欢呼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不过观众们还是一厢情愿地愿意相信自己的加油可以给选手传达力量。而职业选手们呢，也向来不会否认这一点，他们就算听不到这些支持者的声音，总也不好去辜负对方的心意。此时此刻，场馆内响起旗鼓相当的两队支持者的加油声，但是场上局面却没有发生太大转折。 夹住，夹住！ 小时青的指示其实有些多余，这种时候张嘉兴难道还能坐视不理吗？他早在操作着牧师之影，想去给连晋刷血的，迟迟没有加上，那是因为星星那边没有坐视不理。除了武臣的小枪，叶修的君莫笑也在对他进行着不间断的骚扰。几个能瞬发的技能，张嘉兴早丢出去冷却了。吟唱的治疗倒是没有冷却，但问题他根本找不到独条吟唱的机会，不停的走位，倒像是看热闹看得手无足蹈。 掩护，掩护啊！ 张嘉兴也在频道里吼了起来，但是这个提醒就像萧时钦提醒他家住一样多余。萧时钦会不知道掩护牧师治疗吗？他当然知道，做得不到位也实在是因为眼下有他们无法抗拒的因素存在，那就是星星人多。是的，人多这个优势在叶修亲自到阵开始指挥运作后发挥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张嘉兴血刷不到位，萧时钦掩护也不到位，这两位可都不是一般人啊。张嘉兴是豪门家世的主力治疗，萧时钦更是全明星级别，刚刚在擂台赛上耀武扬威还风度下场的那位，但是此时面对星星，两人都显得狼狈不堪。不过虽如此，两人努力毕竟也不是全打水漂，知影的治疗到底还是能找到空隙偶尔刷上一点点，再加上深剑也在拼命的挣扎，虽然让人提心吊胆，但是总算还没让人绝望。而萧时钦和张嘉兴两人在团队频道里极其业余的相互提醒，真正的用途也表现出来了。 都喊出这样的话了，家世在这边形势有多吃紧可想而知。孙祥和邱飞两个开始了不计后果的提速，比如豪龙破军这种技能都不惜拿出来当作移动技。转播专门给了一个大地图的特写，让观众看了一下这两人角色朝这边战局的飞速逼近，抵达战场的时间已经可以用秒来计算了。功亏一篑，所有人在此时脑中浮现出的都是这个词。这两个战斗法师到阵的话，肯定可以冲回局面。星星战队的角色到底有些不给力，在这种时候的输出有些跟不上。如果是可以和家世比肩的豪门角色，这时候身剑恐怕已经被打爆了吧。完美的战术，完美的发挥，但是最终亏在了不济的角色上。叶知秋和战斗格式的身影此时已经出现在视野内了。看看连晋的生命，萧世清略作衡量后稍稍松了口气，同时心里也是暗叫了一声惭愧。曾几何时，他还在雷霆战队的时候，时常就会败在这种角色实力的差距上。那时候他经常也会幻想着，如果自己手中有一只强力的豪门之师，而现在他终于有了。于是凭借这种角色的蛮横，星星完美的发挥看起来就要被挫败了。可是此时的萧时钦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这种角色的蛮横曾经是他所羡慕的，可当他真正靠这种方式赢得转机的时候，心里却又高兴不起来。星星的这些角色，萧时钦望向星星的这一干角色，忽然一怔，怎么回事？星星的角色为什么只有四个？牧师呢？星星的那个牧师小手冰凉呢？手忙脚乱的掩护之影救助身剑的连晋，让萧时钦一时间居然把这么大的变化给忽略了。此时猛然发现，心头顿时一闪，脑中飞快抹出这一区域的位置。不好，萧时钦的生灵面猛然像个近战职业一样冲上去了，这一举动吓了张嘉兴一大跳。这是要反扑了吗？可孙祥和邱飞还没有完全到阵呢，而且就算到了，作为一个机械师也不用这么身先士卒吧。结果就在下一秒，张嘉兴也瞠目结舌了，一道人影飞速加入了战团，而这个角色本来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包子入侵，居然是包子入侵。 他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别说忙得没注意到的萧时钦和张嘉兴了，作为上帝视角的转播方居然都专注的没有留意到星星战队此时竟然换了个人。此时没时间放回放，包子入侵的突然加入，起手就是一记锁喉，被围攻的晕头转向的身剑对于这个本该不是这一战场上的家伙根本一点准备都没有，立时被掐住喉咙拎了起来。转视角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身剑直接就是一声惊叫。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完了。凭借角色的强力，他的连晋确实原本是可以撑住的，但是在这绝对关键的时候，星星居然完成了一次角色替换。治疗小手冰凉撤下了，流氓包子入侵到阵，星星不再是四个输出，而是五个。萧时钦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因为他知道面对五个角色齐力输出，连晋不可能再撑到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到阵，他必须在这个时候杀进来搅乱局面。此时此刻星星没有治疗，趁这个机会给某个角色集中伤害，再加上孙祥和邱飞马上到阵，来一波急火强攻，或许还能完成一次交换。萧时钦心中正打着这样的打算，结果就见君莫笑手里的千机伞一抖，萧时钦泪流满面了。情急之下他又把这散人忘了， 虽然这散人的治疗一点也不强力，但是蚊子再小那也是肉，职业赛场上一分一毫都足以决定胜负，有他在这儿花力气治疗，星星怕是足以支撑到治疗再次被换上阵。毕竟这个位置距离换人区是相当近的，萧时钦就是在方才意识到这一区域的位置，这才完全洞悉到了星星的意图，但是他察觉得实在有些远了。包子入侵入阵，星星战队的输出瞬间提高一个层次，萧时钦的生灵灭强杀过来，终被君莫笑拦下，他最终想要奋力一搏搅乱局面的希望也落空了。叶修瞬间击杀他没可能，但是就这样阻挠一下他的捣乱还是没有问题的。轰，又是一片爆炸的火光中，身剑的拳法家连晋终于倒下了。继擂台赛中最为不堪的表现之后，身剑在团队赛中成为率先出局的选手，但要公平来说，这不能说是他的失误，这样受困的局面任何一位选手都会很难应付的。但是很遗憾，比赛有时就是这样残酷，这样困难的局面发生在了他的身上，让他在本场比赛的表现到此为止。他没有过任何吸引眼球的发挥，第一个被击杀，对于不问过程的人来说，这似乎就是和本场比赛表现最糟糕划等号的。可是真要说迄今为止这场团队赛上有人发现糟糕吗？并没有，每个人都努力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碰撞之下总有胜负，申剑很遗憾地成为了最终的出局者，他绝对可以说是今天晚上最不幸的一个人。作为本赛季加时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的表现实在有些酱油。瘫坐在座椅上的申剑仿佛看到了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打替补的酱油时代。